在天气方面，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中环有道路工程，去到下午的4点，银行街是临时封闭的。而柴湾的永泰道就有水管更换工程，现在是禁止所有车辆由永泰道左转入常平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没有合法的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是拒绝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作化验，即属违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一边靠把口， 一边用双手，偏偏佢哋系 最佳拍档。一个用手语演出嘅电视真人 show， 手语随想曲有学篇。六位主持， 三位听障， 三位健听，手口并用，共同挑战种种得意考验。 由力奇、烹饪、装修到训练狗狗，互相了解，彼此学习，让相见双方打破沟通隔膜。 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机械人种子计划20年，爆窃再启动。一齐安坐家中驾驶舱，用歌曲重现一幕幕经典情节，感动热血，欣赏冲出大气层的音符。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发源号，机动战士 Sito 主题歌曲音乐集。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6月1日我哋见面啦。 是啊，你好啊，中女彭程。 Hello， 我哋各位嘅听众好啦，系啊，咁啊曾志豪又见到你啦，系啊，冇错吓。 你今日都好通爽下。 通爽系啊。 即系如果问你借钱，一见到你呢件衫咧，就会知道。 一定冇机会。 唔会、啊，即系话你疏爽，你睇下你今日着到。 漏钱啊，呢啲叫漏财啊，边有啊？成个件衫咁多窿。 太多，人哋咧就话嗰啲叫做一系就霸气外露，一系就仙气外露。咁呢兩樣你都冇份， 冇啊冇啊，係啊！ 你依家就係霸氣、財氣、財氣外露， 財冇啦， 哎呀， 邊有啊？ 咪咯，流曬出嚟咯， 你就有啲啦，我就冇啦。 啲大學生如果見到你呢件衫咧，就會覺得話好多窿啊，好多窿啊 ，grand 窿啊 ，grand 窿啊。 哎呀好烂啊我哋。 超级烂啊。 哎呀。 你知啦呢几排天气啊，一唔系呢就热到死，系咪一系呢就落雨落到起起含含。 系 咪啊，真系。所以都真係好難適應啊！ 你好似有喜訊要話俾我哋知 喎。我唔係有喜訊，即係我話啲天氣咁反覆咧，即係個人咧，我唔知道你啊。我早排咧天氣 亂諗嘢啊， 潮濕咧，瞓係瞓得差啲，近排好少少。 係。 不過咧，你成你會唔會成日發夢嘅曾志豪？ 我會㗎。 你夜晚瞓覺時 都發夢㗎， 好多夢嘅係咪 啊？我每次一睇完嗰啲BTS 啊 ，Mirror 啊嗰啲咧，我就會將嗰啲歡呼聲咧，就發夢嘅時候播一次俾自己聽。 跟住然之後就話啊，好多人向我歡呼，我係男神啊咁、 啊、 樣。 你有冇試過發一啲夢係連續添㗎？ 好難啊，因為點解咧？我而家咧夜瞓啦，跟住咧到我真係瞌著咗咧，準備要發夢嘅時候咧，就會有人吵醒我啦，喊啦。嗯 哦、 我好少可以發到長篇連續夢啊，陰公。 有時咧，你知唔知你聽到啲細路仔喊聲喺現實裏邊咧，你都會諗啊，誒、哎、我發緊夢嘅啫咁樣。 係啊，有時你會有現實同埋嗰個 夢境。 已經分唔到啦，咁樣 冇錯啦。咁係啊，呢啲 你發咗咩夢？ 我諗，即係呢啲可能大家一般可能都會遇到情況。我咧就以往不嬲都好少發夢，即係一瞓咧就瞓到大天光。你問我發咩夢咧，我係好少記得嘅。 嗯嗯， 係啦。咁通常就話其實你係熟差唔多臨醒嗰段時間啦，睇啲書講咧，咁就你就先至會記得啲夢噶嘛。咁我可能最近咧就係臨醒嗰一刻咧。發啲夢，真 係 令到我嚇親我。點解呢？因為我最近發了兩次的夢，是連續劇咁樣嘅。首先第一次第一個夢咧， 入咗政府做嘢， 發夢。我而家喺政府部門做緊嘢， 做官。 香港電台啊， 你做官， 我唔得啦，邊有資格？你就有， 所以咪發夢啫嘛，所以咪發夢咯。 呢啲夢真係唔敢發啦。 你又話講到驚醒咗， 一般平民百姓嗱，呢個咁可能好多人都唔會覺得係驚，係一個榮譽嚟。 驚喜啊嘛，驚喜。 咁但係對於我嚟講，驚嘅夢係咩咧？我佢係發夢，哇！真係一起身嘅時候咧。我直情就係震曬只嘅，嚇唔係啊嘛咁樣。 你企起身屙廁，屙廁，企起身去廁所，企起身去廁所，變咗個男人。 我發夢你有咗，我發夢咩？我發夢真係有咗喎。 你有咗啊？ 係咯，我發夢啊。 哇！你個人而家好叫做政治正確喎， 係嘛？ 你率先響應國家生三胎嘅政策 喎，係嘛？ 哇！但係你而家一個，你要再生多幾個 先 夠喎。你唔係，但係其實你發夢自己有咗，又唔算好大件事啫。 大件事啦！我呢咁樣嘅年紀仲生， 哎呀，成語點嚟嘅啫？ 邊個咧？邊個成語啊？ 永不放棄。我唔会中招嘅， 定系老莽生疮啊？ 唔系老莽行事， 人哋而家上面都讲紧民不聊生啦嘛， 系啊， 生埋定差系嘛？ 唔系咁，你系纯粹梦到你系生到一个咩进度咩点啊？ 啱就系知道自己我有咗 B B， 系， 但系咧跟住然之后喺个梦境里面一啲都唔开心， 系 超级担心。 点解啊？ 喂，咁噶啦！ 梦里面都担心， 梦里面都担心， 梦里面啲奶粉唔使钱噶、 哦。梦，喂，大佬真系好惊噶，你知唔知啊？真系炸醒咗啊！好啦，发完呢个梦之后，咁啊隔一排发第二次啦，同一种嘅梦， 同一种嘅梦啊， 系啦， 又有一胎啊！ 但系时光飞逝， 点啊？ 已经三个月大啊！跟住我就，哎呀，见好啦，见好啦，见好啦， 又有进展嘅呢个梦会， 系啊，哇！真系好 男定女啊？ 得意未啊？三个月啫，而家发到。 哇！咁你听日再瞓觉嘅时候，会唔会又再发多啲噶？ 我唔知啊，真系。 但系今次你开唔开心嘅？三个月嘅时候 都系担心嘅， 都系担心。 我仲讲话，哎呀，咁啦，弊家伙啦！我咁啊，年纪先至嚟第，即系有咗 B B， 点算咧？ 嗱，仲有一个紧要，梦里边嘅你， 嗯， 身边系边个？ 咁梗系我老公啦， 梦里面都系啊， 系啊， 咁呢、哦、个梦好少，好唔够想象力啊， 系 咪啊？你个梦中都难得发梦啦，点解你个想象力唔丰富啲咧？ 系啦，咁 系咯， 我已经好丰富噶啦，因为我唔会俾呢啲事件发生喺我自己身上。 如果我梦里面我隔篱嗰个会唔同咗人嘅应该， 咁你觉得开心啦，系咪？ 开心好多。 喂，我真系好担心，好恐怖。咁你知啦，通常有呢啲咁嘅情形之后咧，第一时间系点样咧？梗系即刻要解梦。 我打俾你家人先啦。可能真的有你不知道啦， 一定不会有， 冇一定的 儿科医生嚟嘅，唔使啦，我出面只搞掂。如果有嘅话，系咪先？ 儿科医生啊，你而家唔系话睇下你有冇儿童嘅需要而家？ 唔系，咁何况系真系冇啊？你自己好清楚自己点样去管理自己同埋照顾自己噶嘛？ 你唔知道你老公半夜做啲咩啊？ 我真系知 道，佢落咗你炕头啦，已经。 咁跟住之后，哇！咁我即刻上网抄下啦，发生啲咩事啦？佢原来咧真系嘅，嗰啲研究成日都话咧，七成嘅女性咧都会发梦咧，话自己系怀孕嘅。 系啊， 系啊。咁当然啦，我有睇过啲即系说法，你怀孕咧就可能即系解梦嚟话啊，可能你真系现实里边咧，可能你 真系会 有咗啦咁样。咁但系佢又会睇下你咩状况啊，咩、年纪啊，咩嘅情绪啊等等嘅，嗰啲解梦咧。 即係嗰啲周公解夢嗰啲網咧，係有啲咁樣解釋俾你聽嘅。詳細我唔講咁多啦嚇。 係咯，你都信嘅。 有啲都幾好笑，因為你唔知點解啊嘛，咁你咪去即刻去 check 下咯。咁我覺得啊，我覺得呢啲好啲。呢啲咧就話佢話懷孕係象徵住一個成長嘅生活狀態。 哦。 如果你發夢見到自己懷孕，我相信我哋身邊有啲聽眾咧，可能都曾經咧有發過呢啲咁樣嘅夢。咁如果你發夢見到懷孕咧，就唔係代表你真係懷孕，亦都唔係話你想結婚，只係喺度暗示你心裏邊嘅諗法，或者未來會有改變或者係發展咁啫。 即係當係我哋講話誒，呢個係我 B B 嚟嘅，即係你一個新嘅工作，一個新嘅事業， 新嘅生活啊，咩都好啦， 有啲作品咁樣。 係啦，所以你唔需要咁擔心嘅。 你如果真係嘅話，咁你有冇啲係同佢對應嘅？譬如你有冇已經諗緊一啲新嘅 project 啊嗰啲咁嘅嘢咧？ 我成日都諗嘅喎。 咁但佢咁仲有喎，你個夢裏邊仲要解埋就係、是。点解会有个进化嘅过程？ 我真系唔知点解有个进化嘅过程啊！ 系啊， 可能咧系真系代表我好担心啊！系啊，咁所以我呢个会从来都唔系我嘅愿望嚟嘅，即系所以我唔会谂呢啲咁样嘅嘢咯。 我哋成日都知道咧有句成语叫事与愿违。 点啊？ 通常咧，你想佢实现嗰啲，佢就唔实现 啦，系唔会噶。 你冇睇以前中国啲古代神话咩？ 咩啊？ 个女人啊，行喺一个沼泽上面咧，踩中咗前人留低嘅脚印啊，咁就怀孕噶啦。 唔使啦。 系咪啊？ 啊，玛利亚都唔使啦，发个梦都怀孕啦。 系啊，嗱，西方又得，中方嘅都得。你想揀哪样啊？ 我什么都不揀。我之前觉得连续这样发了两个梦，同埋都是跟怀孕有关呢，即是觉得很得意。不过啲解梦网是这样讲，少女怀孕哇，如果很开心呢，你就会 少女怀孕啊， 你就会得到爱情啦。孕妇怀孕的话呢，哇，你真的可能会 得到孩子 咯。真的有了男人或者老人家梦见怀孕啊，表达你自己或者你的仔女可能真的会有怀孕啊的愿望啊。 吓、啊，咁接接啊，男人怀孕都有。 是啊，男人或者老人梦见怀孕。 见自己大肚啊？ 梦唔系，可能见到个孕妇都唔出奇。 系啊， 系啊，你知道个梦境里面有好多唔同嘅情形噶啦，怀孕啦、甩牙啦、话发梦飞啦、喺梦中跌啦，呢啲全部啦，喺梦境好常见出现嘅状况。 咁如果梦里面开心咧？ 梦里面开心 系咯， 即系代表你好少喺平日生活里面得到开心，所以梦里面要寻找你嘅快乐，系咪咧？ 梦里梦里梦里梦里梦里的岁月， 咩歌嚟噶？ 来来来来寻梦。 喂，祝你宅男生大啊！喂，唔好发梦住啦 吓。我点都恭喜你先噶啦。 喂，多谢晒啊！我唔会希望呢件事成真嘅。 响应国家嘅号召啊！ 你先生啦。只看破四面墙，只看到太平洋。我与你去翱翔，飞得那么欢畅。是你的一张肖像，叫我这么多联想。我看见你眉头，我看见你鼻梁，我看见你面容一些美好印象。是你的一张肖像，占据这刻。 靚媽媽， 係冇錯， 係啊，陳慧琳啊，真感覺啊，係咯，我誒繼續睇嗰啲解夢去講啊，其實咧，你即係發夢咧，如果係有 B B 嘅話咧，都未必真係你會有 B B 嘅，可能你係講緊有啲 project 你。可能會做緊，但係要經歷緊一啲嘅時間，唔同嘅階段咯。 係， 係咯，有啲咩 project？ 進化嘅過程啊， 係咧， 係咯，所以我哋期待彭程嘅呢個 B B 加個引號俾佢，係 啦， 睇下佢幾時會誕生。係 真 係。係啊，嗱咁大陸咧最近有個名詞咧都席捲全香港啊，係 啊， 即係唔單止佢哋裏邊自己人好討論好多啦，咁一河之隔嘅我哋咧都會發覺好似好有共鳴添，我仲要講到係啊，嗱呢個躺平族。咁啊，我覺得好型啊，因為咧點解咧，我哋呢啲好膚淺咧，我就會覺得我哋終於咧嗰啲名詞咧唔係嚟自日本啊，即係唔係成日都係嗰啲咩尼特族啊，嗰啲咩預宅族啊， 其實好多噶， 係啊， 之前嗰啲打醬油啊嗰啲咧， 係冇錯。但而家你會即係好似擁有一個咧同日本咧呢一種嘅流行文化可以咧有一定發揮嘅影響力。哇！首先呢個好勁啦，好啦，咁呢個躺平族咧，咁簡單而言咧，就佢話冇啊，咁有啲人咧，佢就已經即係基於咧現實環境嘅殘酷同埋競爭嘅激烈，佢就決定咧得啦，我唔爭啦，我唔玩啦，唔好要我咧去搏命啊、升職啊、加人工啊，唔好叫我去做好多唔同嘅嘢咧，我退出，我唔要有咁多嘅所謂物質嘅需求，亦都唔要有咁多工作上面嘅升職嘅渴望。我淨係想躺平，即係瞓喺度，我咩都唔做，得唔得先？我唔玩啦，我知我點都輸㗎啦。我又會輸俾你，我又會冇呢個能力爭，咁不如我瞓低啦，我唔同你玩啦咁樣。咁所以即係突然之間咧，就大江南北，個個都話：哎呀，係啦，我都想躺平啦，係啦，躺平啦，老子認輸還不肯嗎？咁樣即係我唔玩仲得唔得咧？咁當然係唔得啦，因為內地真係有啲學者就會話唔得，躺平可恥。系啦，你应该系继续追求呢一个劳动力，要继续奋发向上，呢啲先就系我哋人类追求生活嘅正确方向嚟嘅。点可以停滞噶？即系好似唔喐噶咁样。哇！一时之间咧，呢句躺平可耻咧，就瞬即成为呢一个躺平虽可耻，但很有用。 又变一套日剧啊！竟然 唔系系啦，即系 我知啊， 即系代入去呢一个所谓 get 里边啊，咁样 系 啊嗱咁啊，但系你话你卷到嚟香港咧，因为香港有啲朋友都会觉得话，其实咧我哋已经过紧躺平族嘅日子好耐噶，我有啲 friend 咧直情系咁见完个定义之后咧，佢就话咁我早放弃咗啦。我知道我又即系譬如之前你见唔见有啲我哋嘅打工仔咧，佢就话千祈唔好加我人工。我淨係想我人工啱啱咧掂到咧申請公屋嗰條線，你一加你加多我2000蚊，我大件事，我過咗就唔掂噶咯喎，咁樣。喂，呢一種其實已經係所謂躺平族嘅某一種心態啦。即係我哋早幾年香港人咧，其實都有類似就話，我唔會去想爭私樓噶啦，我 OK 噶啦，有得抽到公屋，我當自己人生勝利組嚟噶啦，咁樣。咁所以突然間你會發現，喂，其實大家都好相似喎。即係好多呢一啲躺平族咁樣，如果你擺喺愛情上面咧，你覺得算唔算有一段日子嗰啲中女咧，佢都算係躺平族啊？得啦，唔玩啦， 唔玩啦， 我唔揀啦，得啦，姑奶奶不玩了，唔好叫我再相睇。 你話覺得係似唔似中女？我覺得似而家。即係好似成個世界咧，咁稍後我哋都會講生仔啦，係啦，冇錯都可以同大家即係預告一下啦。但係呢個咧就係同你個戀愛觀咧，都其實好有問題，即係有啲問題啦，即係有問題嘅，其實都係有一個聯繫或者係咁講啦。你叫我結婚啊？你叫我生仔啊？唔係我唔想做，我真係做唔到啊嘛。咁我咪唔理你咯，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咁但係呢種嘅情緒係席捲全球，有好多後生仔咧。都唔中意拍拖嘅，基本上係咁啊，經濟上嘅問題啦，唔想交際嘅問題啦，咁何況你話要講結婚，要講生仔？ 係啊，因為如果你話躺平族咧，我諗有一個好大嘅特徵咧，就係佢認清現實啊。當然啦，呢個現實咧，你係要用括號括住佢啦，因為啲專家會覺得現實唔係咁嘅。邊個話你努力係賺唔到錢啊？點解你唔努力啲啊？但係對好多躺平族嚟講咧，佢有自己認清佢自己嘅現實，係啦，喂，有佢自己嘅現實，譬如佢會覺得話，喂，我真係點做都做唔到嘅喎。係，如果我哋頭先講話愛情上面嘅躺平族，佢一樣佢嘅現實就係話，我係唔會揾到對象嘅。但係你有冇發現你身邊啲人唔係咁噶嘛？你身邊啲豬朋狗友咧，就會好似嗰啲教授咁樣咧，你做咩咁快放棄啫？你仲可以揾到男人㗎，你努力啲啦，你繼續追譬如拍拖，你繼續去相睇啦。你繼續參加多啲興趣班啦，然後佢就會不停同你哋呢啲姨媽姑爹對抗，就話 你唔好逼我啦，你由我自己啦，我得噶啦，我谂住自己过埋一世噶。哎呀，你咁样咪可耻咯？你放弃咗自己嗰个人生，哇，系咪啊？ 系啊。 呢个爱情躺平族亦都会系有呢一种咁样嘅对现实理解。嘅差異喺度， 唔係，所以我話呢個係真係新舊思想嘅一種掙扎，都係係咪？以前我哋可能節目開始嘅時候，我哋成日都話希望同大家去撮合一下啦，係啦，或者即係大家要當然要自強啦，係咪？但係仲玩緊撮合，而家即係都冇乜所謂，係咪？反正自己一個人生活都可以好有趣味同埋多姿多彩嘅時候，即係遇上啱傾嘅另一半，咪等緣分咯，即係咁講咯。 但真係認輸喎，其實我都難怪咧。 認輸未？ 其實真係你做躺平族咧，某程度上你係等於你提早認輸嘅，即係話得啦，我知道我係一定無望㗎啦，所以我唔爭啦，我唔求啦，我唔搏命啦。嗱，譬如佢哋唔搏命加班。因为佢知道佢无论点加班，佢都系得个吉。咁呢个咪即系佢认输咯？我唔玩啦，我唔玩啦。 有啲嘢再努力都未必真系得嘅，现实系。好无奈啊，系咪啊？价值都慢慢改变啊。 像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比利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河马张开口吞下了水草，范纳格装进他的大肚量。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 近日大家对于接种新冠肺炎疫苗都会有啲疑问，其中一个常见嘅问题就系患有高血压同埋糖尿病嘅人士系咪唔应该接种疫苗呢？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就指出， 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慢性疾病人士，其实都是属于新冠肺炎的高危组别来的。若果不好彩感染了的话，就会有较大机会出现病情严重的情况，甚至是死亡添。所以如果经过医生的评估，你的血压和血糖都控制得好的话，其实是可以接种疫苗的。而接种疫苗还有效预防因感染而导致的严重疾病添。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本地病例，患者是本地源头不明变种病毒个案17岁少女的妈妈，其余六宗是输入个案。另外有一宗的初步确诊个案，患者是17岁少女的家姐。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会向学生和家长加强游说，期望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越多越好，以尽快恢复全日面授课程。杨润雄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说，正是研究会不会安排到学校打针，但提到伏必泰疫苗的安排上复杂，未必每间学校的环境都合适，加上全港学校数量多等的因素都需要考虑。他希望提供多种方法给学校选择，包括学校自行安排学生和教职员到接种中心，由当局为他们预留时段，又或者协助安排旅游巴给校内人士到接种中心等，又期望教师以身作则接种疫苗和协助宣传。广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通告，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听日正午12点起，离开广州出省需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市卫健委发言人陈斌话：，广州过去一日新增9宗境内感染，其中确诊病例有6宗，境内无症状感染3宗，都是主动排查发现。另外有1宗由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病例。另外，广州南沙区在一个采样点发现疑似阳性个案。昨天开始，南沙区已经执行分级分类防控措施，当局重申民众应该配合防疫工作。台湾新增335宗新型冠状病毒本土确诊个案，没有境外输入个案，另外有8宗校正回归个案，并再多36人死亡。疫情指挥中心说，新增的本土病例年龄介乎未满5岁至到90几岁，发病日介乎上个月24号至到寻日。至于校正回归个案，年龄介乎20几岁至到60几岁，发病日是上星期二或者3。综合所有的本土个案，分布地区以新北市最多，其次是苗栗县、台北市、桃园市和宜兰县等。另外，指挥中心派遣防疫团队到苗栗进驻，成立指挥所，应对涉及当地电子厂的群组爆发个案，发现外劳风险最高，如何尽快隔离他们，成为控制疫情的关键。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ngel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而家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同你讲啲封路嘅措施啦，就系、是、中环嘅银行街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临时封闭。 銀行街嘅。另外咧，西九龍道路改善工程，直至到去下晝嘅4:45，西九龍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收費廣場嘅部分中線會臨時封閉，經過要留意啦。另外，大埔東昌街有道路工程，介乎寶湖道至到南運路嘅一段東昌街會封閉，一帶會有改道措施，經過都請你留意。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領五招掃走中暑危機。第一招，經常留意天氣情況。第二招，穿淺色通爽衣物，在戶外戴闊邊帽和擔遮。第三招，喝足夠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我住旧区，想讲下呢度嘅文化建筑。 我住喺郊外，想讲下郊野设施。 我想开咪讲女性健康。 我想讲下各行各业嘅职业病。 社区参与广播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可拣主题有地区事务、健康、少数族裔或者自选。详情浏览 cibs.rthk.hk。 CIBS， CIBS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今个星期日 STEM 想创实验室需要桥 桥，不如讲桥啊， 唔系桥啊，桥啊， 条桥咪条桥咯。嗱，我哋不如讲桥嘅力学啦。 哦，你想讲元索桥、斜拉桥、拱桥嗰种桥啊嘛？ 咁今个星期日，大家就要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8:30，由周家俊、赵善恩、李慧贤主持嘅 《Sam 上创实验室》。 乜嘢系中女啊？我觉得其实系，譬如你嘅年纪啊、肉体嘅思想啊 ，over 咗30咧，都可以叫自己系中女啦。咁但系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乐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识得点样去追求自己人生嘅一啲嘢。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系 Queenie 陈李敏。 点啊？生唔生多个啫？ 生唔生多个咩啊？ 生多个，生多个咩啊？你想生多个咩？梗系生多个仔，生多个女啦！你两个仔唔系要中意女嘅咩？ 我咧又认真、哦，曾经咧我都会觉得咧，会生多个都有好处噶。 嗯哼， 譬如咧，我听过好多咧，系啲妈妈咧好怀念啊。因为点解咧？ 怀念 想再系啊嗱，有啲就怀念怀孕嘅日子啦，即系话觉得嗰阵时好叹啊，自己大晒啦咁样。咁有啲人就怀念咩咧？就系、是、你有个小朋友咧，又系由一嚿饭咁样咧，咩、都要靠晒你咧，系啦，嗰个好乖好嗲嘅样咧。咁呢种对比系几强烈咧？就是、当你见到你面前嗰两个越嚟越曳嘅时候，越嚟越咧手都唔俾你拖咧。嗱、啊，呢、這个我听最多嘅，啲妈妈就话。唉，如果而家咧再生多个就好啦，佢、就任我冇咧，即系会又俾我拖手。而家呢两个唔掂得噶啦，唔拖得噶啦，咁样。咁当然呢啲只不过系即系一时发泄，情绪上啫。 啲细路去到嗰个阶段系咁。 系啦，即系你点会唔通你一路生五十个咩？你每次一去到五岁你又生多个，仲得了啊？咁样系啊，但系系会有嘅，即系呢一种好似。啊！如果再重拾嗰、那個湊細路嘅温馨，好唔好呢？ 都幾好，即係證明你湊得好享受啦，係咪咁？可唔可以咁講？ 得唔得啊？我再諗真啲啦。 頭先你話講享受個温馨，湊仔嘅温馨。 我從正面角度論述啫，一從翻一個實際角度咧，我就會覺得嚇、啊，即係我又要再捱多一次啦， 又要重新開始， 又要重新一次喎、 啊。 係啊，即係佢嗰個反叛期啊，所謂 trouble two 啊，中間你咧 喂奶換片數。 嗰啲小事啊，即系我觉得而家大个咧，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咧，即系3至6岁呢啲阶段咧，即系我两个仔系咁啊嘛，你真系咧嗱， 你又甩唔到身啦，佢又未夠大可以陪你去一啲即係好認真傾到某啲偈啦。有啲嘢佢又唔陪佢做得啦，但係你又要陪佢做好多其他嘢啦，好攰㗎喎，真係。係 啊，係啊，所以咪成日啲人話有仔趁亂生，咪就係咁解咯。因為佢係體力上嘅勞動啦，唔係嘢少㗎，係真係。 咁所以通常咧，我見好多我哋以前有啲朋友又好，或者我哋有啲聽眾咧，如果佢生三個咧，第三個有。九成是意外 的。是啊，我就啱啱想讲，通常你都会想、啊、咦梗係唔係 plan 嘅呢。 是啊，因为你见到个年纪差好远㗎，佢可能话细佬同埋哥哥差几多年啦，八啊十啊咁样嗰啲，咁话好明显啦， 係 牛一不慎嘅事情啦，係咪先。但都好啊，佢任性完之后佢都继续负责喎。 哦咁啊， 係咪先。 嘅都系，咁而家系啦，咁国家都话三孩政策啦，係咪先。咁所以点我咁问曾志豪，因为你已经有两个嘛。咁所以咪就係問下你會唔會有想生多一個？ 啊，唔係，我哋其實要講清楚先。理論上嚇，呢、這個國家嘅三孩政策就唔關 我哋 事。係 當然啦， 因為我哋冇 quota 限制嘅、 啊。我哋係冇，係啊，咁啊，特首都講咗啦，係咪啊？嗰啲 特首都想生多個啊？ 唔會影響。 哦，嚇親我真係。 退休你可以翻去大灣區。 哦，即係咁啫。唔係因為呢輪咧，呢輪我哋都要好仔細嘅，因為有啲咧，有啲真係國家宣布嘅政策關我哋事㗎、譬如教育政策。係。咁但系而家生仔呢个咧，起码呢一刻未关事，系啊，迟啲好难爆，系、啦。 我哋太远嘅嘢唔讲啦。 系啊，我哋而家都仲系信街计会嘅啫。 两个够晒入晒脑啦。 系 啦， 佢净系唱呢啲，但系我哋唔系嗱。如果你讲翻咧，鼓励生仔咧，曾荫权年代 生多个嘛， 生多个噶，我记得，甚至乎 有讲过。 你记唔记得嗰个宣传咧？ 生到足球队啊嘛。 系啊，但系呢个宣传声带咧，寿命真系好短暂。 系啊， 因为俾人哋嚼到体无完肤。哇！你再不切實際啲啊， 即係冇辦法，因為都好明白嘅，即係要組織家庭，首先就即係你要揾到對象啦。咁跟住然之後生仔，第一生到先得啦，第二養唔養到又係另外一回事啊。 冇錯啦，咁啊同埋咧，你養到又係一回事喎、你養得好唔好又一回事喎、 夾唔夾到係另外一回事。 你能唔能夠俾到一個體面嘅環境啊？各樣各樣咧。咁跟住呢個時候咧，你永遠就會諗起阿媽嗰個格言啦。嘿、 我哋都系咁啦， 想当年一个凑八个， 系想当年啊嘛，你叻咯， 系啦，咁跟住啲仔女就会答佢阿妈，我就唔想咁样养八个啊嘛，即系你放养式咁样养八个梗系得噶，但系你要如果要系啊放养式咧，成日都系咁噶嘛。我系咧家姐由细凑大我嘅，咁即系其实阿妈冇理过啦，系啊，因为阿妈要忙紧睇四弟啦，同埋五妹咯咁样。咁但系而家啲家長唔會噶嘛？ 啱啊啱啊！ 係你肯唔肯咁樣即係幾乎啊乜乜啊？仲有個六有個六弟嘅咩？我都唔知喎、真係。 不過咧，好老實啦，即係我唔知你屋企啦，阿曾志豪，因為我屋企咧全部嚟自都大家庭， 係 所以咧，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即係一大班親朋戚友咧，一齊去探阿公啊， 好開心嘅， 探阿婆啊咁樣啦，即係坐幾圍台嗰啲屋企真係好熱鬧咧，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喺個童年嘅回憶裏邊，你有好多啲表兄弟姊妹咧， 有 因為我公係住喺嗰啲元朗嘅 村屋， 屋係啦係啦，村屋，所以咧我哋成日咧就會走落啲田啊，去到嗰啲鄉村度成日玩啊，其實都仲有啲偷偷地燒炮仗嗰啲咧，喺新界嗰度好多地方出現嘅，所以咧係好開心嘅童年嚟嘅。 哦，咁你會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強嘅說服理由啊？ 唔會， 老公啊，不如我哋再努力啲開工啊？點解啊？我想新年嘅時候熱鬧啲。 但係細個嘅時候你唔知嘅嘛，你即係覺得好多人。 好熱鬧嘅，真心噶， 又多人錫你，你有咁多阿姨啊、舅父啊，嗰啲諸如此類。 但係個比喻係咩咧？你作為一個食客，你見到自助餐有五十道餸，好高興。你做廚師啊，都仲可以，但你做埋洗碗。 唔係啊，要你埋單啊， 係啦， 或者 埋 單， 仲要洗碗。哇，你唔死啊，真係，即係先煮後洗碗，仲要埋單。咁你就話我食一碗即食面夠啦，唔使嗌五嗰啲懷石料理係好好睇啊，不過有五十個盤，哇你有排洗啊咁樣。 都咁喎，曾志豪，其實你都留意得到喎，就算香港咧，而家好多啲夫婦咧結婚咧，真係都希望覺得屋企有個小朋友啦，當然梗 係有個盤， 有個小朋友先至完整家庭嘅，或者係仍然都真係覺得女人要經歷生育先至係一個真真正正嘅女人啦，或者即係覺得有個細路仔咁，我先至有個完美嘅人生啦。 真係仲有呢個諗法都係好牢固嘅，其實 都會有嘅。咁我以自己為例咧，我都會覺得有小朋友咧，即、就、係、是、你成個家庭生活咧係唔同咗嘅，因為你已經變咗家庭生活啦嘛。如果你冇小朋友咧，就係、是、二人世界啦。而對我嚟講最大分別係咩咧？好簡單，譬如舉個例子啊，二月十四。你谂住，诶、哎，老婆，不如我哋 book 个酒店 staycation 啦，唔去，点解啊？两个点算？嗱，如果你要一齐照顾佢嘅话咧，咁你就要book 间大房啦。呢、這个小事。 咁但系已经破坏晒你个浪漫之旅噶啦、哎。 本来都小事，你可以话咁啊，分开两间房咯，啊，即系中间摔道门，咁佢哋瞓嗰度咯。但系无奈嘅就系佢中间咧，佢又会走过嚟啦。然后系喺你系啦系啦，喺你正式入睡之前咧，你就要先经历咧一轮打仗啦，因为啲小朋友又点会同你咁乖喺度玩啦？ 系揞佢瞓先啦。 系啦，于是乎咧，你就会发现。是两种不同世界来的、如果你想呢过一些很潇洒很享受的一种假期啊日子呢小朋友他是出现不到的。 啱啱、 啊、 一定啦、有些人都讲话是第三者即、就是你们两公婆的第三者是不是即是小朋友因为他入侵了你的生活改变了你整个人生的嘛。 是啊那、啊、如果你说刚才那些纯粹享乐即是好像讲你不是很严重即譬如你说你去主题乐园两个人去同埋带着两个小路去个玩法又不同啦。因为你带着小路去其实是他玩你的嘛。你没有玩的。 是啊但是实际上面即是我们生活遇到的一些状况即是。做咗爸爸媽媽之後呢一個改變啦，咁但係心態上咧、其實都唔係話完全冇好處喎，真係。 例如咧， 我覺得即係做咗父母之後咧，即係係個人會識得諗多，即係會成熟一啲，唔係淨係諗自己嘅，即係會諗個屋企啊，諗啲細路啊。咁我覺得仲更加明白咗爸爸媽媽當年對你嘅養育嘅苦心咯。 你正面嘅角度 係 啱嘅， 我係正面啊，係去咁諗。係啦，咁當然我側面或者反面啊，都有好多頭先你講嗰啲坏即系唔系坏处嘅，即系一啲我唔想讲话要牺牲， 系真系牺牲喎，但系 我觉得系你有得到咁样嘅开心啦、或者咁样嘅成熟呢个经历咧，你就要有啲取舍咯。 冇错， 因为你个岗位其实已经改变，或者你嘅身份已经改变咗啦。 但系所以最难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是、每个人咧嗰、那个取舍嘅时间表都唔同嘅，特别系男女咧、可能你嘅另一半咧，佢去到28岁。佢好願意寫噶啦，佢好願意就話得啦，我唔去蒲，我唔要再五光十色嘅生活，我想咧就生個小朋友，樂也融融。老公啊，你咧，但係呢個時候可能34歲嘅你。你話嚇唔係嘛？呢個時候取捨， 我咁好約咗 friend 聽朝早一齊打機。 係啊，唔係我仲想即係搏多兩年喎。 係工作上啦。 係啦，可能好多嘢咧。咁於是乎啊，你話嗰個取捨就會各自都有唔同嘅步伐。 係 啊，往往就會拗叫嘅。嗱，我哋晏啲可以仲講下嘅，因為特別我覺得咧，生仔係一個問題，生幾多個又係一個問題。因为而家国家都唔系话咧由你零开始啊，佢就话我可以俾你生够三个， 系啦，由二变三啊， 系啊，应该系究竟系有几咁雀跃咧，同埋你要面对嘅难题有几咁大咧吓？ 好怕成日冇奶粉，好怕成日要打针，头条又话有细菌。我手都震，开奶容易过塑封，扭抱阿仔你好重，明明未学转身，明明未学发音，但系识飞吻。资料片每日去得好快，三副鞋 size 要大，我想你乖，你想去街。抱抱，食食奶奶。释放屁，半夜靠着我手臂。锁在 DHA 红萝卜或敏感黄萝卜或敏感有话三十七中意飞，边个识放屁？半夜靠着我手臂。哦哦哦哦 他哋都成日同啲細路一起玩嘅，爸爸嚇， 爸爸聲啊， 係啊，張繼聰同埋李克勤， 係啊，嗱咁啊，生一個、生兩個定生三個咧，其實究竟有啲咩分別咧？咁啊啊，呢個就可以同大家討論一下啦。咁啊我冇機會有生三個，冇得用呢個做經驗啦。但我聽好多人個講法係咩咧？即係唔知呢個會唔會係一個標準嚟嘅？ 點啊？ 就話生一個咧。就會萬千寵愛，係啦，就容易照顧，即係所有集中喺佢身上面就得啦， 集中資源 係啦。不過咧，就最大嘅問題咩咧？驚佢悶喎，咁所以咧就想生兩個，咁生兩個咧嘅困難，除咗係開支會變咗 double 之外咧，咁當然就係你仲要咧去平衡你嗰個叫做照顧嘅心力啦，點樣唔會有所謂偏私嘅情況啦、偏心啦。咁但係佢個好處係咩咧？佢就話啦。以后他们可以互相照顾啊， 他 们没那么闷啊，这 些都是一般讲法了， 是啦，同埋呢成日都有啲好美丽嘅画面，就是话你哋忍多两年啦，佢哋大个咧就自己同自己玩咧，你就可以就放手好多噶啦，帮到你噶啦咁样。 系咁讲，系咪就忍到你会生多一个咧？ 唔系，佢会令到你觉得减少嘅恐惧。應該是減少恐懼啫，佢唔會令到你因此咧就即刻生，但你就會冇咁驚，冇咁驚。好啦，生三個咧，我聽最多咧就係話 意外， 唔係意外係一個啦。生三個咧，有啲就係話俾你聽咧，佢哋嗰個咧結構會更加平衡啊。佢話咧以前就兩個就打交，佢話三個咧唔同嘅喎，佢話會有人做和事佬啦。同埋個三個咧冇咁容易打嚟打去啦，佢話會更加有機會和諧啲， 係仲有少數服從多數添，係啊睇下你企埋邊邊先，你幫邊個啊？ 係啊，即係佢話原來三個好似會有呢種效果喺度，咁同埋啲人勸得最多咧就係、是、話生多個咧。分担你啲医疗费都多个人啊嘛， 分担医疗费， 即系佢成日都仲系用紧咧养儿防老啊！嗱，万一第时你手术费100,000，两个仔咧每人挨50,000咧就好金噶啦。如果你三个咧每人分30,000几咧，对佢负担咪细好多啦咁样。 啱嘅。 哇！但系谂到咁远喎。 系啊，其实咧，我又真系又系谂起另外一样嘢，即系不过都可能题外话啦，但系又有少少关系。我哋呢咁嘅年紀啦，可能都會經歷爸爸媽媽都有機會唔喺度啦， 係 啦，冇錯。咁你都真係見到獨生或者得一兩個小朋友咧，要去處理呢啲事咧，的而且確係比較繁複啊，又或者啲父母都覺得亦都唔想繁複，所以不如簡單啲或者唔做啦咁樣。我見到有一次我即係有一個其中有一個朋友，佢哋兄弟姊妹都幾多，有六個兄弟姊妹，咁啊咁啱就真係屋企父母都相繼有白事啦，係啦，相繼過身，咁啊當然心情梗係好差啦，但係佢哋真係去處理呢啲事嘅時候咧，人多咧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係真係好迅速，係好平。係好平安、好快捷咁樣好順利咁已經完成曬所有嘅嘢啦。 因為佢哋分工互相包抄， 分工合作咁，同埋喺父母可能 生病嘅時候咧，嗰、那個照顧咧都好容易， 係 啦，輪住分擔嗰、那個嘅負擔係的，而且確都冇咁大。 我突然間覺得好灰啊！ 我唔係覺得好灰，但係依啲現實嘅即係場面，你有時都要諗下點樣應付。 即係呢啲似係咩咧？就係話當你買一層樓嘅時候咧，人同你講話。有兩級樓梯唔要，第時老咗唔知點行。即係你對後生嘅買家嚟講咧，幾時會考慮呢啲嘢？你傻嘅， 我諗遠咗啫，可能係諗起啲事。 唔係，但係唔係真㗎，唔係真嘅，因為的確好多人係會有呢一種話。第時咧，如果有啲咩負擔咧，即係就算唔講到最尾嗰程啊，你話中間負擔咧，都多過人同你分擔。咁當然啦，你亦都可以辯駁嘅話。关系好嗰啲兄弟姐妹就 系 咁啫，关系唔好嗰啲啊，人多就推庄噶啦，你定我啊？ 如果今时今日咁样嘅环境，生一个嘅话，咁啊，即系啦，两老辛苦啲，系咪啊？佢再大啲嘅时候，或者佢再成年嘅时候，就爸爸可唔可以帮我买层楼？ 系啦，喂，我觉得呢个紧要，我哋成日睇嗰啲楼盘开卖咧，哇，慈母啊！咩900万做首期， 系要帮我仔入市啊嘛， 系帮我仔入市，系啦，你话我帮我仔入市，帮我女入市， 嗯， 第三个咁点算啊？ 系咯，已经按楼按咗一次，唔通又意外 先有三个？系啊，所以呢件事都好。好誇張㗎！ 我哋係跳喺現實裏面有好多唔同嘅情景咧，即係你諗下生唔係生幾多個？當然有時你就考慮係考慮呢啲嘢，最實際係你嘅你養唔養得掂先？唔係話你有啲人話我好中意細路仔，未生之前就諗我要生一隊足球隊。以前你有聽過唔係講啊？到你真係知道哇，要買多層樓啊！哇，要讀。读间咩学校啊？哇，要几多钱嘅时候，其实真系惊噶。 所以我想话咧，成日同你讲话想生队足球队嗰啲咧，你可以先问下佢，你屋企系咪足球场啊？你屋企系足球场嘅冇问题啊？ 你系咪足球教练啊？ 系啊，咪教练都未必有钱， 都冇。 系啦，你屋企如果系个足球场咁大咧，就冇问题啦。 你应该系可以买起一队球队嗰啲班主，你可以谂。 系啦，咁跟住然后个老婆就会话：哦，你想生队足球队， 你 搵 人帮你生， 你搵第二个做龙门啦。唔好搞我，系啦，唔关我事。 哇，好啱喎，呢个讲 系咪啊？我哋都系打个比喻啫， 比喻都真系好贴切嘅。 系咯， 都真系。 系啦，所以咁，然后个老公都会死死地戴翻对手套， 系啦， 因为准备手笼啦， 准备系啦，费事轻紧输波嘛。 可以 就唔好啦。 其实可以唔生足球队嘅，我哋可以生第二啲运动项目啦。 系啊，羽毛球队啊。喂，其实我觉得即系啊，一个人跑步都 OK。 跑步好似稳阵啲，但系唔得。如果你 系 队制嗰啲咧， 都要 前前后后都咩过。喂，但系嗱，我咧都最近都开心嘅，我带我两个仔咧去运动场跑步。 系。 咁咧，我估唔到咧，其实佢哋两个咧最后真系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嘅。好笑喎！一去到我仔咧已经有体力咧跑足一圈啦。 嗯。 细仔咧我就要傍住佢一路跑，跑到一半咧佢就停低咗啦。咁、然后咧你仲可以叫佢哋自己咧两个喺度玩啦。叫个大嘅睇住个细嘅，佢哋喺度自己喺度玩嚟玩去咧，你自己仲可以跑一圈。嗰日咧我都即系好少可有一种咁有嗰种爸爸嘅成就感咧，就系、是。真係我見到佢兩個咧跑到滿面通紅，流曬汗，跟住咧走嚟問你飲水，然後咧即係跑到好落力嘅時候咧，啊你都覺得都好開心嘅，即係同啲小朋友咁樣做運動玩嘅事。 不過你覺唔覺得而家啲父母咧係好中意咧喺生唔生嘅問題上面咧，都會問下自己個大仔或者大女生得個好唔好啊？都幾普遍哦。 全部人也笑你多笨，來護航的不獲一吻。虐待你的偏派贵，他根本跟你不亲。 全部人也替我不忿，劳役半生只奋斗五个指引，但我包容罪加一等。 情愿我不能先 吞到报复时间也未心软。 被你踩在脚尖，仍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行清算。 从不会行动只懂怨，但泪后 未见有闪电。彼此的一世发长恶梦，愿空却放心睡眠。情愿我不临线， 披上校服来你。伟大婚宴， 做半天男女子，在你最开心一天，当众叫嚣翻脸。 祝福你俩，别人问常替你瞒骗，是我不可爱，我没权抱怨。总那欣赏及魔鬼私恩即善，望他有天彻底改变，好心人成坏事，只教他贪得无厌。先苦几次也没后甜，恶人如你不懂这种辛酸。 情愿我不临时， 等到报复时间也未心软，被你踩在脚尖，仍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行清算。从不会行动只懂怨，眼泪后未见有闪电。 彼此的一世发像我梦愿，空给 放心睡眠。福来你伟大婚宴，做半天压泪似在你最开心一天，当众叫嚣翻脸。我竟祝福你两，别人问常替你瞒骗，是我不争气，我习难戒断， 是我不争气，我习难。 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何文田咧有水务急收啊，常胜街去佛光街方向嘅快线啦，仲有佛光街去红磡方向跟常胜街嘅快线系封闭噶。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常胜街右转入佛光街。大埔嘅东昌街咧就有个道路工程啦，介乎宝湖道同埋南运道一段嘅东昌街而家系封闭，一带都有改道措施，揸车朋友经过敬请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地质年代是地球的一种纪念方式，每一个时期都留下独特的标记。 从25亿年前的太古宙开始，到2亿5千万年前进入中生代，再延续去到今日的新生代第四纪。亦都有学者以人类纪去标志由人类活动，譬如是采矿、污染等等所造成的地貌年代。 那2020新人类纪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咁我哋今次嘅主題係 focus 翻喺近幾年發生嘅大事啦，咁尤其是係疫情呢啲，我哋喺疫情裏面，其實我哋都係淨係對住電腦去同人哋去接觸嘅交流，其實我哋都覺得呢一樣嘢好冇安全感，好冇票面，其實你唔知道對面嗰個人係諗緊啲咩，甚至再陰謀啲，其實我哋每日對住電腦手機，其實裏面係咪只有個 AI 呢？咁呢個不安全感呢，就好似蒲公英喺大海飄散咁樣。 兩位中文大學藝術系學生將呢一份不穩定感化成藝術展覽。 学生策展人莫碧莹就提到，当中一件多媒体作品在大海中飘散，就有蒲公英将种子散开的意象。 除了在四周围我们是做了海洋的投影，中间我们也都用了 hologram 的技术去做一个大型的蒲公英动画的。咁我哋當中亦都涉及到音樂啊、動畫啦，因為疫情一開始係四人限聚令，當四個人聚集咗喺我哋嘅作品裏面 ，work programming 就會啟動，我哋嘅音樂又或動畫咧都會改變。 即日起去到6月13號 K11 Art Mall 主辦尖沙咀河內道18號 B2 層藝術空間展出。 2020新人類紀藝術展，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机械人种子计划20年，爆窃再启动，一起安坐家中驾驶舱，用歌曲重现一幕幕经典情节，感动热血，欣赏冲出大气层的音符。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8月号，机动战士 Zito 主题歌曲音乐集。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撒很大。好啦，繼續彭程有曾志豪，香港電台第二台《中女宅男撒很大》。 係啦，我哋今日就講生仔啦，因為係啊，國家咧就開放三胎，就俾大陸同胞，你而家可以咧無限制咁生啦，請你加入呢個行列啦，咁樣。咁啊，網上面就固然有好多討論啦，譬如大家都聽過嗰個最精英嘅笑話就係、是，我最硬嘅時候政策比我更硬， 嗯， 到而家政策轉軟咗啦。但我亦都軟咗啦，係啦，不解釋啦，大家明就明啦。咁佢話你關咩事咧？咁啊，然後有啲人就又打比喻啦，佢就話：你覺得我買唔起勞斯萊斯係因為你有限額咩？即係你而家開放，我俾你買十架，唔通我就買得起咩？係啦，即係呢啲啦。好啦，咁佢哋就提出就話點樣可以令到大家即係生三個咧？ 係 佢有人提出一個非常之簡單嘅放寬要求。 簡單 係啦，佢話不如就由國家出面放寬呢樣嘢，錢都唔使俾。 嗯， 放寬完之後咧，保證個生育率咧翻倍啊！ 係乜嘢啊？ 佢話唔好開放三胎，開放三奶，准許重婚。批准二奶三奶合法化， 批准取妾事， 系啦，批准取妾事，即系点解咧？咁大家当然明啦。咁当你有呢啲所谓三妻四妾嘅时候，咁你咪会自自然然就会生产咯。咁你生产咪会多个咯？ 呢、這个只不过系一厢情愿嘅谂法嚟， 点解啫？ 曾生， 点解啊？ 喂，而家啲女人系嘛，个个都出嚟做嘢，职业女性。嗰、那個教育程度又提高咗，真係好少好似以前咁啦。哎呀，喺屋企就係生產咯， 唔係佢唔使匿埋屋企生產啦。 我知道，咁你要離開自己嘅職即係職場啊嘛。 唔係佢將同埋佢將呢個生三個任務咧平均分 配分開俾三個唔同嘅女人。喂，但係咁喎。 咁會唔會都唔夠 quota 㗎？對個女人嚟講， 真係唔夠啊！其實係人唔夠啊，因為咧我哋就話女多啫，喺香港女人多過男人啫。但喺上面係 調 翻轉㗎嘛，其實佢應該有女人爭奪戰喎。 唔係咁，所以先至叫包三奶啫嘛。即係話嗰個女人可能係同時咧打緊兩份工㗎。 哇！咁慘啊！ 哇！好慘㗎！如果你咁樣嘅話， 哎呀，陰功。 系啊，同埋我谂最紧要就系先介绍对象咯。 系咯、 啊， 你边度揾对象啊？ 但系咧，听讲有个名人提议，除非证实咗你生咗两个，否则唔准卖避孕套。 哦，系啊，系啊，私生啊嘛。 系啦、 啊，赵永清先生佢讲噶嘛。 咁呢个提议啊，真系系咯， 都几绝、啊， 好难搞、 啊， 真系。 系啊， 即系真系难搞、啊，以后啲人好难搞嘢、啊。 因为系咯， 咁会唔会唔俾 book 房添啊？ 喂，但系两样嘢嚟嘅，因为用安全套除咗系避孕之外， 仲系卫生噶嘛？ 系啊系啊，避免性病噶嘛， 所以咪好惨咯。咁你谂下，如果用佢呢个方法嘅话咧， 系 即系真系连普通市民咧，佢话我只系想同我个伴侣有呢个欢愉。 系啦， 系咪都冇呢个机会啊？ 自由嘅欢愉 系啦，因为我同佢又未有细路， 系啦。 咁如果真系咁，我哋咪买唔到咯。 系咯，都 几惨 嘅，谂第二啲方法。所以好笑啊！你见到咧，即系一方面就有呢个咁嘅宣传啦，叫大家生多啲。但系你见到一般平民百姓嗰啲反应啦，佢哋即系。完全是一個反差嚟嘅，咁啊有啲講又話，不如俾錢啦，係嘛？ 俾錢做咩？ 係啊，唔係即係 獎勵， 係獎勵啦，係啊，肯生嘅話俾啲獎勵先，係嘛？生一個100万至150万獎勵，仲要逐年分階段，一直俾到個細路嚇翻大學為止，係嘛？呢啲又有啦，咁啊即係教學嗰啲成本啊轉嫁，希望即係政府可以幫佢俾啦，睇病啊、户籍啊等等嘅問題啊，仲有要照顧父母啊等等啲問題啊，全部冚唪唥都要交翻俾國家去負責，咁啊可能有得諗一諗嘅。 正所謂你想我生多個人仔， 係啦、啊， 不如你俾多啲人仔， 俾啲人仔我啦， 係啦、啊，我生人仔，你俾人仔。 仲有啲女士就話：，哇唔得啊，身邊好多女人都唔敢生啊，因為極限啊，哇我啲身材點算啊？咁樣 減肥班附送， 係啦、啊，扎肚減肥班、 啊。政府成立多啲一站式月子中心培訓服務， 係啦、 啊，係啦、啊，由生完到修復，哇！由政府包办， 系啦， 咁会唔会令到啲女士觉得嗰、那个幼儿啊细啲咧？ 我谂真系都唔会啊，因为嗰啲八九十后都话我做错咗啲咩事啊？点解今时今日要我负起呢一个责任咧？ 香港嘅夫妇靠晒你啦， 靠晒你， 未来嘅人口 吓、啊， 要尽力而为啊，唔系量力而为，系尽力而为啊。 喂，咁我首先要解决我哋做嘢时间长嘅问题先，我曾志好老实讲。即系做到半条人命咁样，我哋啲工时咁长， 你用意志噶嘛？ 翻到屋企 用意志咯， 都冇气冇力啦。 用意志咯， 呢啲系要好轻松、有闲情嘅时候先至能够做人成功噶嘛？啊， 参考安安佳佳咯，佢俾人围观播埋带，佢都仲系好努力，永不放弃。咁安安街街街街使唔使响应政策号召 啊？系咯， 系啦，你睇啲熊猫啊，叫我拉三哥，三哥， 佢哋仲难啲添，播套咩戏俾你睇好啊？听下歌好啦。瞓到三点会唔会 relax 一啲啊？ 瞓到三点咁点啊？ 咁四点先至 ，Hello darling 咯。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Bad.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刷铁的心就像海底针，微笑我切根 ，baby， 晒乜气油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遥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睡到三点。想起 last night can watch it， 你叫我最痛快过回忆里，每次与你冷战喊过再饮醉，当初天真想衷心跟你老去，哭泣的声音尽在我心里， Girl you bring me down， 活在回忆中死去，人海中谁更对， I love you say you too， 求你对我真心， 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刷铁的心就像海底针，微笑我切根 ，baby， 晒乜气油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遥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Miss you all day, all night, Charlie, how you doing?总会想起天真讲过同你结婚，想你为何蓝剔不服我，跟你遇见令我一生改变 getting better， 到海角天边跟你浪漫相见，已时过境迁不再玉白相见，想起跟你嘅 history 或回忆屈一世，回忆中寻找你 I miss you so do you， 求你令我死心 We will never meet again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刷铁的心就像海底针，微笑我切根 ，baby， 晒乜气油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遥望着你起身 ，Shall we kiss goodbye？ 或在梦中找到你 ？I will miss 生只可在梦境中相见。 Oh baby I still love you， 即使孤单都不重要。 三嘅睡到三点啊，系啦，瞓醒有啲乜嘢系啦，真系瞓醒先至讲噶，而家唔好谂咁多住啦。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非常熟悉嘅前奏啦，又系准备啦，我知道你准备好啦，系咪啊？ 我咪嚟， 跟住唱蓝雨。 灰灰的天，空空的街。千串细雨点，用斜纹交织出一张冷面。微凉的风中，街中一把做气质的破衫，像说怎么过这一天。曾向你欢阴阴天，因我爱看雨点。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爱，没有你阴的天，极讨厌。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爱，没有你阴的天，极讨厌。 就屬於張學友非常經典的情歌啦，八十年代，1986年的時候啊嚇，喺《相愛》呢張唱片裏邊咧，就揾到呢一隻翻唱日本的歌曲啊嚇，德永英明 Rainy Blue 的《藍雨》啊。 呢、這個德永英明咧，亦都係八九十年代啦，係咪啊？真係好多香港樂壇劇名曲 歌手係啊， 都係靠佢哋嘅作品改編嘅，佢啦、啊、玉置浩二啦，安田地帶啦，好多咧。即係譬如特別係譚詠麟啦，佢哋嗰個年代好多。 Don't Say Goodbye 嗰啲好多㗎， 太陽 星人都係德永英明。是 是 德永英明嚟過香港㗎，我記得咧睇翻有參加過我哋二台嘅太陽計劃啊，去做過。 哇！ 係啊，特別嘉賓㗎。 係啊，嗱咁你講開藍雨咧，我揾到啲資料原來幾搞笑嘅。原來咧曾經謝霆鋒啊，早幾年咧佢曾經咧就喺個卡拉 OK 房度咧攤喺度，咁啊唱咗隻歌。不過佢唔係唱自己啲成名歌，唔係唱《活著 Viva》啊，《玉蝴蝶》，而係去唱咧張學友嗰只《藍雨》，就淨係唱頭先嗰部分啫。冷冷雨咁樣係啦，咁然後就唱完之後咧， 佢話只係唱咗39秒啫。咁跟住咧就話引起網上一片轟動啦，仲大家會因為佢咁樣唱完呢只歌咧，就話期待你再開演唱會啊。咁後來啲人就話啊，佢即係用歌神嘅一隻歌，就成功可以引起大家嘅一種轟動。 係係係 啦，都話你話呢隻歌嗰、那個即係承載能力好強啊，真係 啱啱喂，呢隻歌真係好考起人唱㗎，啱啱啊？嗰個音域好廣闊㗎嘛。 係啊，咁啊啲人話佢填詞啊林振強先生啦，咁啊亦都有個地方好叻嘅，就係咧話成隻歌。冇一個字係同個藍色有關嘅喎，係啊，即係但係咧，你出到嚟嘅效果咧，又呼應到佢個歌名叫做藍雨喎，咁點解咧？因為藍色代表憂鬱，憂鬱奔向冷的天，唔關事嘅，係啦。但佢話係啦，佢呢個故仔咧就又灰蒙蒙啊，又話焦點因找不到你啊，又話即係見到愛女走過冇咗你啊，佢話仲唔夠憂鬱啊？係 啊， 即係話咧，佢可以用一個意境或者用一個感覺咧，去帶出。嗰、那個藍色個藍字出嚟咁樣， 其實我哋喺好多嘅廣東歌裏面咧，即係呢個雨嘅題材咧，落雨嘅題材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噶。佢啦， 總要在雨 分手，總要在雨天啦。係 啊， 咁啊，仲有沙沙的雨啦。我哋有陣時即係譬如我哋做音樂 DJ 音樂節目嘅時候咧，落雨咧，你就好多呢啲題材嘅歌曲咧喺個腦出現咧，就好想同啲聽眾一齊分享嘅。 冇錯，冇錯，係。咁啊，張學友呢一首嘅《藍雨》，咁啊，佢仲要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所謂改編嘅所謂演繹啊。 嗯， 普通話版又有啦，頭先聽緊廣東話版又有啦。咁啊，普通話版其實一樣都係即係我諗都係好多人去唱啦。咁啊而家你仲會諗翻咧？可能大家都好想知道就話啊，咁佢呢一隻歌當時有為佢帶嚟嘅都咩榮譽咧？咁樣，咁啊犀利嘅喎，話《藍雨》咧。就是1986年的唱片呢，它是一出就基本上就已经拿到那个冠军的了。是啊，咁啊，佢呢一隻係大熱冠軍單曲 嚟嘅，係 係啦，咁啊好犀利啊，咁樣 係啊，咁啊呢一隻歌曲咁啊喺香港唱紅啦，喺台灣當然都唱紅啦，亦都唱紅咗德永英明啦。 係，我以為佢已經本身都紅了。 唔係，佢自己本身都紅，但你知即係當然啊，有好多嘅日本嘅歌手啦，係咧喺80年代樂壇裏邊咧，基本上咧都已經紅霸呢個廣東嘅樂壇嘅。咁但係咧就令到佢嘅作品自己本身嘅作品啊更加。在香港更加受欢迎 的。是啊，不过这首好像都是张学友自己评价是即是说对影响很大的，即是一首作品来的。是啊，那么所以如果你听到有蓝雨，咁究竟仲會唔會可以聽到即係佢個日文版嘅演繹咧？ 有一陣間我可以帶俾大家聽下日文版嘅演繹。咁同埋咧嗰陣時嗰啲改編歌係咁啊。當然啦，我哋會話啦，其實對於香港嘅填詞人嚟講啊，呢啲即係廣東歌嘅歌詞填一啲新嘅意境都冇問題啊。但你又發現到啦，其實咧我哋以往聽呢啲譬如日本嘅改編歌作品咧，好多時候咧填詞人都好忠於翻嗰個原本嗰個嘅意念嘅。好似呢一隻歌咁樣，德永英明《Rainy Blue》，佢真系咧，成首歌里边咧都系，其实同个广东话嘅歌词咧都有少少类似嘅。讲到就 系 话喺落雨嘅一个晚上啊，喺电话亭嗰度啊，想打电话吓，跟住然之后啊，啲雨水滴喺手指嗰度，谂起好多唔同嘅回忆啊。咁你听张学友嘅呢一只歌咧，当然啦，蓝雨啊，系啊，冇错，其实都系意境咧，其实都系一样嘅，都系喺个雨天里边啊，挂住前度啊，好抑郁啊，见到雨水啊，我喺度等紧。但好失落咁咯，嗱，带俾你个日文版本啊 吓。見えない午前零時、電話ボックスの外は雨。かけ慣れたダイヤル回しかけて、ふと指を止める。雨に打たれながら悲しい物語を思い出したあなたの帰り道交差点ふと足を止める 星期日 STEM 想创实验室需要桥。 桥？不如讲桥啊。 唔系桥啊，桥啊。 条桥咪条桥咯。嗱，我哋不如讲桥嘅力学啦。 哦，你想讲元索桥、斜拉桥、拱桥嗰种桥啊嘛？ 咁今个星期日，大家就要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八点半，由周家俊、赵善恩、李慧贤主持嘅《STEM 想创实验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本地病例，患者是本地源头不明变种病毒个案17岁少女的妈妈，其余六宗是输入个案，另外有一宗初步确诊，患者是17岁少女的家姐。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希望市民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如果接种率高同埋起到群体免疫效果，对于再向中央同广东省反映，希望系早日通关方面，相信有一定嘅好大嘅帮助。谭耀宗前往北京参与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之前，在香港机场见记者。他说本来香港已经有40多日零确诊，是争取通关的好机会。现在出现17岁女学生感染变种病毒个案，令人担心，希望能够控制到不要扩散。他又说希望广州可以处理到疫情，只要香港和广东的疫情都缓和和受控，通关就有希望。有调查显示，200多间受访学校当中，近80%学校话对执行教育局的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感到有困难或者是很大困难，但相信可以解决。亦都有超过40%的受访学校认为设计国安教育课程和教材的时候，相关资料不足，当中以幼稚园为主。负责调查的善德基金会建议教育局进一步支援学校，包括为中小学增设专职职位，负责统筹校内的国安教育。局方亦都应该提供适切的国安教材，以及为学校增加国安教育津贴。泰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关注在缅甸多处发生的暴力事件，希望见到东盟各成员国领袖和缅甸军政府就协助结束缅甸混乱达成的共识得到落实。发言人说，一直密切跟进和非常关注缅甸局势发展，再次呼吁停止暴力和释放所有政治犯，并尽快彻底落实今年四月东盟的缅甸问题特别会议达成的5点共识。另外，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昨日在内比都会见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就中缅关系和疫情等议题交换意见。敏昂莱说，致力于国家稳定和经济民生发展，维护民主和法制。陈海就说，真诚希望缅甸局势尽早恢复和平稳定，支持东盟和缅方落实达成的共识，中方愿意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天气方面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ngel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咧喺九龙方面，何文田有水务紧急维修工程，咁常胜街去佛光街方向嘅快线，同埋佛光街去红磡方向近住常胜街嘅快线都系封闭噶。咁所有车辆咧唔能够由常胜街右转入佛光街。港岛方面，柴湾永泰道有水管更换工程，咁禁止所有车辆由永泰道左转入常平街。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车速，唔好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乘客都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7月9号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5月3号至9月18号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超现实主义始于1924年的巴黎，在西方视觉艺术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之后，人慢慢发觉理性不能够解答到当前种种问题。1924年的时候，法国诗人安德烈·布勒东发表了这个超现实主义宣言，他提出了无意识的行为。其实无意识行为和梦很相似的，可以令人进入一个非理性的状态，通过文字、视觉艺术等等的方式，用一个非逻辑的程序来去调剂现实，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国度来到去取代现实。 香港艺术馆带来巴黎庞比杜中心收藏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并且以神话做策展主轴。 馆长胡佩珊就揀了一件作品和大家分享。 维克多·布罗勒的作品《狼雀》，我们会见到有一个狐狸和邓混合成的一个作品，当中述说着神话的自然精神，神话里面的动物怎样去人格化、象征、混合形态，贴合这个超现实主义。 艺术馆还邀请了本地艺术家以超现实主义作品回应。 艺术家黄美燕以这个插画、动画的形式来到去做一个绘本，给我们体验一下在这个疫情底下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的新常态。我们也有新媒体的艺术家林恩杰，俾我哋反思一下，而家见到嘅真实系咪另一个 version 嘅超现实主义嘅概念呢？ 即日起至九月十五号，香港艺术馆展出 《超现实之外》巴黎庞比杜中心藏品展。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 沙欣达， 我系张敬轩。 是啊，咁啊，疫情嘅控制咗啦，系控制得好啲啦，咁啊，所以咧，我哋而家可以去戏院睇下戏啦。咁啊，最近有一套电影啦，嚟紧啦吓，咁啊，同一个我哋香港好熟悉嘅巨星啦，都非常之有关 系 嘅。 系、哦，真系如果你而家可以入到戏院嘅话咧，可以重拾呢、這、一个。被譽為香港女兒啊！ 係啊係啊係啊！ 香港女兒啊，係啊！ 一講呢個字就知道係邊個啦，係咪？ 係。 所以我哋今日嘅名人愛情故事都係同佢有關嘅。點解咧？因為我哋今日講梅艷芳妹姐嘅名人故事。係啊，咁啊，啱啱就個預告片啦嚇，咁喺上個月尾嘅時候發布啊，關於妹姐梅艷芳。咁啊，呢一套預告嘅。片里面其中有一句经典的说话，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啊。妹姐在红馆开最后一次演唱会的时候，她都说过，她说我将自己嫁了给你，嫁了给音乐，嫁了给舞台。 是啊是啊是啊，没错，这一句很触动人心的。 是啊， 但我又觉得呢好像是带着一丝无奈，即是会不会是因为实在是太过那个缘分的游戏啦，始终都是没有降临在她身上。 啱啱啱，这个都是其中一个，我相信大家对于妹姐的其中知道佢一个梦，这个嘅谂法，这个有咁嘅梦想啦。因为佢自己都话，婚纱做咗好多，咁但系佢话，好恨结婚，但系人生就系咁嘅。有时你遇到嘅嘢，你以为得，但偏偏就冇。预计自己喺28、30岁之前结婚啊，咁样，但系。 佢讲过，终于过咗40啦，我有啲咩咪有你咯。 嗯，有你啦，就系、是、有舞台啦，系、啊，有大家啦。咁啊，我哋当然知道啦。咁啊，阿妹姐就好早就离开咗我哋， 系 真系太早啦， 太早啊！ 去咗2003年，40岁，即系真系最芳华绝代嘅一个咁嘅年纪，佢就走咗。咁啊，2003年就举办最后一次嘅演唱会啦。咁啊，而家如果想回顾翻佢呢一个爱情嘅心路故事啊，佢嘅历程咧，都有好多噶，即系譬如佢喺演唱会里边，佢就话自己着过好多次婚纱，谂住会有机会噶啦。不过佢话都错过咗。佢话啦，人生就系咁啦，有啲你预料嘅嘢咧，你以为你拥有嘅咧。原来是冇的，咁啊，佢曾经希望就是系咯，头先讲40岁之前， 系啊系啊。不过就即系妹姐成日都话，佢话佢乜嘢都放喺爱情嘅第一位，佢真系放去爱情嘅第一位嘅， 反而就 冇呢、這个男人嘅第一位，即系佢话。但佢话太多人误会我，其实佢话佢一个好家庭式嘅女人嘅， 系。 咁佢话男人唔计较假嘅，佢话男人其实比女人少嘢好多， 系。 佢所以咧，你去问下佢哋啦，你中佢中意你嘅时间。多啲啊，定系佢中意佢自己嘅时间多啲咧？但系妹姐都讲过，可以为爱情牺牲一切，只要佢中意我就得啦。 嗱，咁啊，关于妹姐嘅爱情故事咧，咁啊，网上有好多嘅。据讲我最早嘅初恋发生喺13岁。 嗯， 哇，这个初恋嘅时间咁啊，都系即系大家一般理解嘅所谓青春懵懂嘅时期啦。佢话咧，佢中意嘅对象系边个咧？就系、是、自己补习老师。 哦， 系啊，佢话。初次感受到恋爱嘅滋味，不过后来咧，因为俾哥哥发现咗啊，哎呀，你点能够同补习老师，即系会有谂呢啲嘢噶，咁就唔得嘅，系啦，咁啊，所以就呢一段当然就系无疾而终啦。咁但系然后一去到佢大个咗啦，即系出嚟做嘢啦，哇！原来佢同苗侨伟传过噶， 系咯，我都睇翻啲资料嘅， 我而家先知。 当时佢哋因为拍戏， 香港花月夜 系啦，冇错，因为嗰阵时我记得佢新秀攞咗冠军之后啦，咁啊当然推出唱片啦，但系都拍咗好多电视剧集嘅，其中呢个香港花月夜唱歌嘅，做歌女， 系啊， 佢话擦出火花。不过后来都话因为 有传 系啦，有传啦，系啦，第三者咁啊，所以将即系大家都冇一齐啦，咁跟住然之后就好精彩啦。 呢个就系即系公开得好紧要啦，就系近藤真彦啦， 系啦系啦，咁啊，但系近藤真彦同梅艳芳拍拖嘅时候， 犀利，我想话咧，即系我唔应该用犀利去形容，但系实在太令人震撼。近藤真彦系同一时间一脚踏三船。都不單止有數量，仲要有份量， 有質量份量。 係啦，因為佢另外除咗阿妹姐之外咧，就有中心名菜，同埋松田聖子。點解會咁樣㗎？ 嗰陣時好震撼嘅中心名菜，你記唔記得啊？ 其實我唔記得嘅，因為嗰個年代嘅嘢唔記得。 係啊， 我太細個啦，仲未識睇呢啲日本明星。 係咯， 我淨識睇藍精靈嘅啫嘛。 嗰陣時真係好興，哇！即係傳即係當然嗰啲傳聞，大家都唔知係真定係假啦。即係總之記得，好記得呢件事都係真嘅中心。名菜都出嚟认咗噶啦，为咗近藤真彦 而自杀， 系啊，冇错。咁啊，近藤真彦去到而家都仲系啊，一脚踏好多船呢啲咁样嘅绯闻都经常发生啊吓。好啦，几段嘅感情咁啊，即系都无疾而终啦。咁但系咧，妹姐都讲过嘅一次系咪啊？ 系啊，几次添啊？ 系啦，结婚嘅机会。 佢话第一次咧就系话16岁，同个好靓仔嘅警察拍拖，一年之后更加订婚添，喂，唔系17岁订婚， 系 咁，但系结果系咩问题令到佢哋呢段姻缘冇咗咧？佢话因为梅艳芳咧好细个就中意西城秀树，咁更加一担任歌迷会副会长啊，佢话有传未婚夫因为冇办法忍受梅艳芳太过痴迷西城秀树，最后解除婚约。咁啊，后来咧，妹仔入到娱乐圈咧，终于有机会同自己偶像咧合作啦，仲传出绯闻。 系， 我想话系咪真噶？ 呢、這个都系咁讲噶，嗰阵时系 因为咁样而唔同佢结婚啊？咁、那个男士 即系话佢同西城秀树系啦。 唔系，但系嗰个男士即系嗰个俊朗警察， 真的不知道啦。 系啊，因为你谂下16、17岁呢个年纪迷偶像都好正常。 但系你谂下，即系话其实妹仔。你想想他真的很喜欢拍拖，很喜欢爱情，如果不是 那时候已 经是了。接下来第二次跟这个婚姻擦身而过的事件，就是他入行以来第一个公开的男朋友，姓周的周世龙先生，是一个 富家公子。 富家公子，是的。那又说梅艳芳和他曾经一度分开，是的，没错。但是当时也都说其中罗君佐就叫梅艳芳，喂喂喂，他是不是又是一个搭几 你算㗎，你小心啲波，有講過呢咁嘅説 話。係啦，咁啊，佢講仲有牽連到咧當時另一位明星咧，翁美玲小姐啦。係咁啊，其後就話啊，佢終於即係妹仔都信咗啦。佢、 嗯、 話、我相信原來佢真係會有一腳踏幾船嘅。咁所以佢哋又分開咗。咁啊話去到八九年嘅時候咧，又愛火重燃喎。甚至乎連梅媽媽都出嚟同雙方家長一齊見面，但最後都係唔成嘅。 是的，没错。不过周世龙都讲过，他说即是梅芳都教了他很多东西，例如对人要有情有义。是的，不过呢在女人来讲，他太多大志和理想了。 是。 是的，未完成他都不肯停，这个想法就很男仔头了。 所以其实有点无奈，即是其实他这个想法、或者他这种性格，难道真的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接纳的吗？即是比较强啊，强势啊、有自己的一些思想啊、甚至乎可能他不会太过什么都靠人啊，这样。 呢啲諗法，我哋到而家今時今日都仲講緊。 係咯，男仔頭咁樣。 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咁啊仲有喺佢嘅人生路上啦，都有好多嘅男朋友啦，或者咁講啦嚇。其中一個即係同佢都有拍過嘢，阿坡我記得嘅。佢話原來佢哋 欠佢喎，話 係啦，佢係咯，點解話欠佢咧？真係。 係係係。 佢九十年代嘅時候佢哋認識嘅，點樣識嘅咧？ 係 喺個 gym 嗰度識嘅。 做 gym 嗰度。 係啦，當時咧梅艷芳27歲，咁啊， 但已經紅咗啦。 巨星啦嚇，咁啊姊弟戀嚟嘅噃，爭6歲。咁啊，阿梅艷芳就話阿坡個人好純品，好純品。但係咧，啲人成日都話咩男卑女尊啊嗰啲咁嘅講法，好大壓力。 咁老實講啊，當時佢係樂壇巨星， 係啊， 你任何一個就算係樂壇嘅人，本身你都好難可以追到佢啦。 取巨星咯，咁平等啲咯。 咁更何況你係一個普通嘅打工仔，咁其實嗰個地位真係爭好遠嘅。咁啊，好多人就笑佢啦。咁佢話最後男方咧，頂唔順啦，決定分手。咁啊，阿妹姐都有講過咧，就話佢冇欠過男人，除咗欠阿坡。 係， 佢話我會好記住佢嘅咁樣。 係啊，冇錯啊嚇。咁啊，都好可惜嘅。跟住之後。其实都仲有啲名字系啦，都有同阿梅艳芳即系传过啊，同佢拍过拖啊嘅男星，其实都仲有啊吓， 系 即系不过毕竟 去到最尾都无疾而终啦， 系啦，都无疾而终啊，其实都系一个可惜，即系有阵时喺妹仔嘅作品里边咧，都听到佢嘅心声嘅，真系。 喂，佢真系好想渴望有一段属于自己嘅爱情噶， 啱啊。好多唔同嘅即歌曲里面表达咗佢哋呢一种嘅心情，我谂其中呢一只都真系好似问紧自己，系啦，情归何处呢？ 夜饮点亮，让晚星将遮漆黑天际再燃亮，微弱星罗逝去的歌。风里回荡，扑进我的心肠，没有隐藏。为我的恋爱不止一趟，有期望，然后失望。我却始终一个模样，实在谁伴我地老天？在寻找可以会的胸膛，爱在何方？我笑我始终稀罕，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进梦乡，为纪念曾经遇上。夜那么长，或间钟响，望孤身一个去流浪，无论怎样，到了天边海角，还是会有我的方向。此起一场，骤眼的相见，相识相爱更时尚，还是感谢。一刻将我燃亮，但是谁伴我地老天荒？我在寻找可以会的胸膛，爱在何方？我笑我始终稀罕，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 在何方？我笑我始终稀罕，仍然愿意准许当天掉进梦乡，为纪念曾经遇上。 梅艳芳的《情归何处》啊，都明白嘅，即系呢个都是妹姐的梦想。我想相信很多女士都会觉得，即系工作还工作啦，拼搏还拼搏啦，系咪？即系有家庭又是另外一回事嚟嘅，系、咪？人生里边， 咁点样可以做到工作同埋嗰个叫做娱乐可以平衡到咧？ 唔系工作与娱乐啊？ 系啊，咁啊，介绍你认识下。日本咧，佢哋一種新興嘅工作模式，咁啊，佢哋有個背景嘅，就是、大家都知道咧，日本人咧，佢真係好多都同打機呢個文化咧，真係好有關係。咁、有陣時你見到佢哋啲招聘廣告咧，都會畫啲打機啊，或者啲動漫咧，嗰啲樣子咧，就愛嚟做宣傳噶嘛。你會有陣時你會覺得哇，唔係好大企業嚟喎，點解都會搞到好似打機啊，或者你覺得好似啲漫畫咁樣咧？嗱，佢哋就中意咁樣。係。咁啊，所以有呢種氣氛之下咧，就即係融入咗佢哋生活裏邊啊。咁啊，佢話最近咧，佢哋有一種新嘅工作模式咧，啲人望住直情係咁樣形容嘅。呢、這個唔係就係咧玩遊戲機裏邊咧嗰啲 RPG 啊，嗰啲 role play game 咧，即係角色扮演遊戲，解決任務賺錢嘅方法。咁系咩意思咧？嗱、啊，系啊， 将游戏带去现实、 啊。 如果 系啦，咁啊呢个几得意啊！因为如果有玩 RPG game 嗰啲朋友咧，你大概有个概念就系话啊，你咧就系一个主角啦，你咧每一日咧都会有啲任务咧要你做嘅。咩任务呢、譬如喺个游戏世界里边咧，就会有个角色同你讲话，喺城门嘅北边咧有条鱼啊，你帮我捉咗佢啊，你捉咗佢就会完成一个任务啦。又或者咧话前面树林咧有啲黑熊怪啊，如果你作为勇者，你帮我对付到啲黑熊怪咧，我就奖你5个金币。呢啲就所谓叫任务啦。咁、你每一个任务咧，你就可以单独去做啦。做完之后咧，你就可以赚钱啦，升 level。游戏里边系咁样嘅。咁你好有成就感喎，因为咧有啲人就话你望住咧，佢好似有啲嗰啲叫做即系代办工作事项啊 to do list 咁样啦，咁你就忍唔住你手痕嘅，你成日就觉得我未完成，我未剔晒，你就觉得好似未完成一个工作时间表咧，搞到啲人就 keep 住打机咧，就净系做任务嘅啫。好啦，佢而家就将呢一套接任务、解谜、升 level 赚钱嘅方式咧，摆落真实嘅生活里边。佢就開發咗一個 app 出嚟喺日本，咁咧就有啲人咧就開咗呢個 app 之後咧，佢當係接受委託啦。佢會見到啲咩咧？佢就會見到一個地圖，咁啊當然喺佢附近嘅地方啦。咁然後咧個地圖裏邊咧就有好多咧紅色嘅點，就真係好似咧你即係喺地圖上面咧見到一個個唔同嘅標籤咁樣。每一個標籤就係一個任務。 哇！好似參加遊戲咁啊。 係啦，而每一個任務其實係咩咧？就係一個工作內容嚟嘅。譬如咧，記者訪問其中一位參加者啦，佢係家庭主婦嚟嘅，佢就打開咗個任務地圖，然後俾記者睇，佢話：你睇下呢度有一個任務啊！呢個任務咧就係話請你去呢個公園實地調查一下，同埋影相。话俾我哋听呢个公园嘅实际情况。如果你影到相又成功发布到资讯咧，就会奖你有呢个所谓嘅50点嘅一个点数俾你。咁呢啲点数有咩用嘅咧？系可以换咧呢一个实际嘅超市礼券啊、现金券啊咁样嗰啲嘢嘅。咁咧佢就用呢个方法咧，就令到你第一你可以赚到啲外快啦。咁第二咧又帮到啲公司，因为点解咧？ 原來佢哋有好多嗰啲公司咧，佢哋真係都想知道話，究竟我如果想喺呢個公園搞 event 咧，佢適唔適合？佢有幾大幾細？有冇廁所？有冇供電設施？佢話平時咧，你係唔係都要派個打工仔去望下噶嘛？ 喂，係唔係可能你要揾另外一間公司去幫你完成呢件事？ 係啦，咁而家咧，即係你當頭先呢個任務就叫當係西 survey， 係慳咗錢喎、 啊。佢慳咗錢啊，因為佢只係需要用好有限嘅資源咧，佢擺上去。咁你咧又揾啲民眾嚟接外快，咁啊做 part time。咁呢一個係個51歲嘅家庭主婦咧，佢話：反正我冇嘢做。咪得閒無事咪接咯，如果夠近嘅，譬如話哦去隔離個公園，咁佢就可以望下啦，咁樣真係好犀利嘅。咁咧佢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即係任務啦，包括咩咧就係、是。同我調查一下呢一、這個空地可唔可以改建成為一個停車場？ 咦， 你就要影相啦，幫佢 外判工作。 係啦，你要幫佢度埋啦。另一個任務就係話，你同我影下呢一區嘅海報咧，有冇俾人哋畫花，有冇俾人搣爛咗？ 咦， 即係可能係啲偶像團體咧，好驚呢啲海報宣傳冇用啦。如果你搣曬嘅話，佢就會特登去到嗰笪地方影相，然後 send 翻俾公司。今日下晝十點，早上十點仲係安全，啲海報全部都好乾淨咁樣。哇，好好笑嘅，咁所以佢哋就會有唔同嘅點數。 賺錢多唔多 啊？嗱，佢就話都 OK 噶，譬如有個任務咧，就係幫手插電咯。佢唔知點解咧，去到一啲即係流動電話咧租借嘅中心咧，然後就幫佢插電。咁佢賺到嘅錢係點樣咧？兩個禮拜賺10,000 yen，即係大概700多蚊咁樣咯，兩個禮拜700多蚊。如果你話用絕對價值就唔多嘅， 但 係 對於家庭主婦嚟講，落去影張相或者就係頭先你講啲完成任務， 係啊， 屋企附近呢啲都舉手之勞啫。 係啊，咁啊，唔知你會唔會都中意咁樣寓工作於娛樂？ 喂，真係幾好玩，我覺得即係可以嗱，其實對於公司嚟講又可以慳翻好多錢嘅喎。 係係 係啦，咁又真係又可以完成到呢一個任務，咁啊喂幾邊都雙贏啊！喂，諗諗佢啊，真係嚇呢一件事。我哋可以化呢个游戏吓，为我哋现实生活里面嘅乐趣。 而家最兴嘅应该就系咧 ，Era 或者 Mila 啲粉丝咧，去周围打卡 check 下咧，究竟边度有佢哋偶像嘅海报咧，系咪真系有个灯箱喺度啊？ 系啊，喂，除咗佢哋受欢迎之外，林家谦都受欢迎嘅。嗱，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听到差唔多时间啦，有佢嘅神奇的胡桃魔药啊吓，拜拜。 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走走。扬起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福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忙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或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烟需要三福起，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起。